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149集，打火机彻底离开后，两个小姑娘害怕地抱在一起，不知所措。唐默和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两人心里渐渐有了些猜测。这时，一道男声在两人面前响起，看来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小时的排队时间，互相认识一下吧，怎么称呼？唐默转头看向说话的人，这个年轻男人一直非常淡定，哪怕刚才打火机直接和他翻脸嘲讽他，他也没失态。他走到唐默和傅文铎面前，目光在两个人身上徘徊，这目光中带着打量，却没有恶意。唐默淡淡地说，我叫维克多，他是唐吉。这名字一听就知道是假名，傅文铎意味深长地看了唐默一眼，没反驳这个说法。年轻男人也不生气，笑着说，南京攻略组肖继彤，这两个是我的队友，小乔、宁宁。他指了指那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小孩和长头发的年轻女人，两人一起朝唐默点点头。最后肖继彤说，这两个小朋友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没看到封锁令也来了这里。他说的是那两个小姑娘。两个小姑娘的心理素质明显不如肖继彤三人，更不如唐默和傅文铎，他们被吓得脸色苍白。短头发的女生稍微硬气点，他吞了口口水，压制住心里的害怕，解释道， 我叫小云，她叫圆圆，我们两周前被拉进了一个副本，昨天才从副本里出来，就不知道封锁令的事。 肖继彤说，难怪。傅文铎声音低沉，什么是封锁令？肖继彤说，你们来南京的时候应该有觉察到，南京和你们之前待的城市不一样，听口音你是苏南人。他看向唐默，再看向傅文铎，你是北京人。我不知道你们那儿的情况是怎么样，但是在南京有个人拉了一批人，决定在这个城市里建立一定的秩序。那个人是你？唐默问道。肖继彤笑了，当然不是，我不属于那个组织，他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要找全南京所有的副本进入口，要想方设法了解更多的黑塔信息，要找出能让所有人都顺利通关黑塔游戏的游戏攻略，还要庇护一堆非常弱小的预备役。顿了顿，他看向那两个小姑娘，你们是预备役？别误会，我也是预备役。短发女生连忙摇头，语气崇敬地说， 肖队，我们没误会，我们懂。 听到肖队这个称呼，唐默挑了挑眉，傅文铎也很感兴趣地看向那个年轻男人。肖继彤说，南京这座城市的事情你们以后有很多时间去了解，我们现在还是回到这个游戏。肖继彤的两个队友都非常听从他的话，小男孩和长发女人一直站在旁边不开口，全心全意地相信自己的队友，让他去安排一切。但那两个小姑娘却也非常信任这个肖继彤。两个小姑娘很明显事先并不认识肖继彤，可他们却用相信的目光看着他，这个发现令唐默觉得有点意思。肖继彤说，首先是这个游戏本身，那只打火机并不像他外表看起来那么简单，他没有把我们真正当作自己的孩子，这是个黑塔游戏，他所想做的一切就是吃了我们，让我们变成地上的这些东西。满地的碎肉凌乱地掺杂在一起，早已看不出哪块肉属于哪个人。打火机的恶意在肖继彤向他提问的时候彻底暴露了，这个现实副本归根到底就是场游戏，打火机是副本 BOSS， 他如果真的把玩家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就不会有现在的满地肉片。肖继彤的想法和唐默不谋而合，唐默没开口，听对方继续说，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排队时间，每次先提问问题再去考虑排队，排队有错 就会进入老鹰抓小鸡游戏，游戏时间为一个小时。短发女生想到。 那肖队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要撑过一个小时就可以度过老鹰抓小鸡游戏？我们每次可以提问两个问题，刚才肖队问了大火鸡通关游戏的方法，他显然不是很想回答，所以又问出第二个问题。我猜测，难道他可以从两个问题中选择一个问题进行回答，所以他才会问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 他的同伴很快反驳说， 不是的，小云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他刚才回答了两个问题。 肖继彤笑道，他说的没错，游戏规则第四条，大火鸡至少回答一个问题，且不可撒谎。胆小的姑娘问道， 但他刚才回答了两个问题啊。 唐默说，黑塔只要求他至少回答一个问题，且不可撒谎，两个问题里他随意说出一个正确答案，就不算违背游戏规则。众人齐齐看向唐默，唐默和傅文铎就像两个打酱油的玩家，很少说话。他们是新来的，和大家才认识不到半个小时，两个小姑娘几乎将他们忽视了。听到他这么说，短发女孩的脸上露出深思的表情。肖继彤笑了，是的，所以他刚才说的两个答案里，有可能两个都是真的，有可能只有一个是真的。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，他说谎了，只有一个答案是真的。众人陷入沉思。唐默突然说，之前偷袭大火机的那个炸弹、小卡车还有那把刀，是你们做的？一直没开口的长发女人指了指身旁的金发小孩说， 小乔做的。 小男孩骄傲地说， 这次队长和我们都是有备而来，带了很多很多道具，就是没想到这个副本居然不能用意呢。 Fucking turkey， 我好讨厌他，他打我。 小男孩又生气又委屈。肖继彤解释道，我们是今天早上进入游戏的，进来后就发现无法再使用异能，只能用道具，所幸我们道具带的比较多，又是三个人，在进入超市前就和那只大火鸡打了一架，结果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一旦打它就会被判定成弑母，会被雷劈，所以在大火鸡出去接你们两个的时候，我就和小乔合计布置了一些陷阱，那些道具是早就存在在那里的，我们并没有再出手去击杀大火鸡，我想试一试这样能不能避免弑母效果，对他造成一些伤害。唐默回忆了一下，他确实受伤了，但是一旦触发到要他命的陷阱，依旧会触发弑母效果。大火鸡被炸弹炸伤时，黑塔没给出反应，但那把刀即将刺入他的胸口时，黑塔给小男孩劈了一道雷，惩罚他意图弑母。这下子问题又回到了一开始。 所以我们到底该怎么排队？ 名叫小云的短发女生说道， 大火鸡给出了两个答案，一个是排队吃虫子我们才能通关副本，一个是排队的顺序是玩家进入副本的顺序。我觉得他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告诉我们排队的顺序的，他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，否则我们马上就可以通关了。他第二个问题肯定是在撒谎。 那为什么第二个问题要问这个？后面的话小姑娘没说出来，她奇怪地看向唐默，意思却很明显。唐默参加黑塔游戏时大多扮演智囊角色，换作从前，不仅仅是第二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都很有可能是他提出来的，而不是肖继彤开口询问。领导型的玩家在黑塔游戏里很多，但大多属于外强中干，根本给不出正确的意见，反而会将队伍带至游戏失败的结果。肖继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唐默想问的，他就没多说。唐默喜欢两种队友，一种是和自己想法重合，一个眼神大家就能明白互相的意思，比如傅文铎，比如这个似乎很厉害很神秘的肖继彤。还有一种就是蠢蛋，什么都别想，别人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无条件的服从命令，不给队伍添麻烦。这个女高中生也挺聪明，不过还差了一丝，还好她挺谦虚，没有太张扬，换作是一些故作聪明的玩家会更让唐默头疼。当初他和傅文铎初见的匹诺曹游戏， 唐默就是被自己的聪明队友坑了一把，游戏刚开始就落了下风。唐默正准备回答，这时一道男生却抢在他前面说， 问这个问题有两个目的，第一，确保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肯定是正确的，第二，哪怕是错误答案，目前我们也不知道正确的排队顺序，大伙计有一半的几率会说真话，万一他说了真话，我们按这个顺序去排队就歪打正着了。 唐默回头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站在他的身边，见唐默看他，他勾起唇角轻轻地笑了一下。有了傅文铎的解释，小姑娘这下子明白了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只有一点，通过这个问题他们必须能分辨出哪个答案是正确的，除此以外，问排队顺序的问题也能看出大伙计的一些态度，他并不想让玩家顺利通关。短发女生提议道， 反正我们进入副本的顺序肯定不是正确的顺序，那我们就按这个顺序排，换个方式，这样也算排除了一种排队方式。 唐默摇头说，还是按这个顺序排。短发女生错愕道， 为什么？ 你知道七个人的排序方式一共有多少种吗？ 一道低哑的女声从众人的后方传来，唐默抬头看向说话的人，是那个叫做宁宁的长发女人，她穿着一身黑色紧身衣，神色冷漠地扫了两个女高中生一眼，声音冰冷， 假设正反排序都是一样的，不分头尾，就是七的阶乘除以二，一共有2520种排序方式，假设大火机一定要我们给出头和尾，那就是5040种。 声音停住，他冷冷地看向这两个女孩， 剩下来的5039种排法你选哪个？ 长发女人说话毫不留情面，两个小姑娘听了她的话后全都闭上嘴，乖乖地不再说话。萧继同笑道，5039分之一的几率，我也不想去随便选择，而且大火机可能也是一样的思路，认为我们肯定觉得他在说谎，从而逆向思维，让我们排除正确答案，所以我也同意按进入副本的顺序排队。既然已经确定了排队方式，现在也没有多余的信息可供参考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分开准备自己的道具，迎接下一场老鹰抓小鸡游戏了。 七个人渐渐分开，各自准备武器，养精蓄锐，迎接一场大战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